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 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 Stream。記住 ，My 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誰主香港啊， 使唔使又買個廣告先啊？ 又買唔買啦？ 買多廣告唔怕買多，好似係。 記住放金。係 啦。咁因為咧就嚟即係雙十一啦，所以都希望大家就多多交月費係啦。 係啦。 係咯， 你就買咗。 你咧每年嘅雙十一係抌咗去邊先啲錢？ 啲錢嗱，我哋一定就唔會撐淘寶啊！我又即係。係啦，即係我哋繼續講翻雙十一呢個話題啦。 係咯，即係其實雙十一 究竟雙十一係咩嘢？即係雙十一啦，即係嗱咁樣睇啦，十一啦，似啲乜嘢啊？你覺得咁樣睇？ 兩碌腸。 係啊，兩碌腸啊，咁差唔多啦。咁雙十一嘛，咁即係有四碌腸啦。 即係嗱咁樣，即係咁樣。 係啦，即係咁樣四碌腸係啦。 咁有咩意思咧？ 四個男人企曬喺度咯，係冇女咯。 咁就哇，冇女。 咁就棍狀骨，唔係。 系，继续啦。 系啦，咁咧，所以咧，即系喺中国啊，一班后生仔咧，咁就形容即系双十一啦。咁大家都系棍撞棍啊嘛。 嗯。 啊，咁即系单身啊，或者系咁。 嗯。 咁就叫做光棍节。 嗯嗯。 咁就即系大家。 即系光棍，即系单身男人咁解。 系男人咁解系啦。咁跟住就开始即系好多人都叫呢个叫做光棍节啦。咁又唔知点解，我突然间去到2009年啊。 嗯， 呢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咯，亞洲就出嚟話，哇，光棍節，啊你班毒撚咯，咁撚慘咯，我又搞啲活動俾你哋玩咯，啊咁佢就開始咧，即係就因為佢哋嗰陣時都興開始就做一啲叫做 O to O 嘅嘢 ，O to O 即係 online to offline， 咁即係就係做一啲喺線上你可以賣完嘢之後 ，offline 客下線就會。送貨去你屋企嗰啲，但係咁佢哋嗰陣時又開始做啊嘛，咁其實淘寶就係一個最大型嘅一個叫網站啦，咁就開始就搞一啲 promotion， 啊就喺即係2009年嘅時候，咁就11月11日啊就趁住呢個光棍節就搞咗啲購物潮咁嘅嘢，咁跟住就好多唔同嘅即係電信商或者叫做購物商嗰啲啊，唔知點叫啦，咁就都一齊加入咗，咁所以咧你如果而家即係譬如上一年或者前一年，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雙十一咧，喺中國大陸咧，佢哋好興搞一啲所謂嘅直播咧，可以叫你叫做係你可以實時有望住啲人，佢哋一個直播平台，係一個節目添嘅，好似用成幾億去請啲明星去做勢咁樣，周杰倫啊、陳奕迅啊啲咁樣樣啦，咁就做勢喎，咁就同人講就哇，雙十一一定要買好多嘢啊！一路就喺度即係播住就話啊，今日個盈餘百幾係幾多咁樣樣，咁就即係一路就吹捧呢個雙十一呢一個節日光棍節啦，係啊。 但我想話咧，即係佢唔單止喺資立係咁樣吹捧啦，我發現咧，即係近呢一兩年嚟咧，即係呢個所謂嘅雙十一購物節咧，喺香港賣嗰啲廣告係越嚟越狠啦。即係點解咁講咧？咁可以去一去上啦，唔該。咁就話説咧，咁我同我男朋友講，喂呢幾日咧，你幫我留意一下咧，即係有雙十一嘅嘢咧，就影俾我睇下，即係 cap 俾我睇咁啦。咁我自己咧都有碌下啲嘢嘅時候咧，見咗就有 cap 低啦。咁我好簡單咧，譬如我開一個 app 啦，係睇做 Asia Miles 啦。咁我就已經見到有雙十一嘅嘢啦。係啦，咁跟住再下一張啦。咁跟住咧之後咧，咁我上 Facebook 啦，咁我上 Facebook 咧，跟住又見到雙十一啦。咁呢個係譬如一啲呢、這個 plastic thing 就係好耐之前咧畫呢個女神咧，所以出名噶啦。咁有賣緊廣告咯。咁再未見咧，我之前前幾日見咗嗰、那個熊仔頭啊，又都係幫呢個雙十一賣廣告啦。 係熊仔頭。 跟住之後，哇！我真係見到我真火都嚟。跟住再下一張啦。 係啦，跟住之後咧，咁我再睇啦，喂屌，點知食個雪糕又關事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再下一張啦。咁咧，咁我上 Instagram 睇啦，咁點知又見到咧佢又有份咯。 呢個天貓， 天貓嚟 嘅。係啊，天貓。 天貓其實佢係本身係香港，即係你淘寶就係你大陸人， 嗯， 即係你上大陸買啊嘛。天貓其實佢好似一開始。主要是 for 大陸人買香港東西，我不記得是不是， 我都不記得 Sally 是不是，總之定位有少少不同，但是之後就天貓就被淘寶收購 了。可不可以來叫雞的天貓， 天貓天貓沒得叫雞， 沒得 叫 雞， 叫雞要他一四一， 你試完之後再告訴我們知道，接著你本來以為你在電話上走不掉，你打算出街，出街了你會看到什麼呢，下一張係啦，你出街都會見到咧，嗰啲鋪頭黐嗰啲 poster 都係有你嘅相上一份嘅，咁都係關啲即係買嘢啊、閒事咧， 全城狂搶咯，秒殺貨品嗰啲啦。 咁跟住之後咧，咁你再下一張啦，咁跟住你連巴士咧都見到佢係賣緊廣告啊。咁仲未計咧，我今朝即係搭巴士經過呢、這個大老山隧道啦，咁佢隧道個出面咧都係有塊大嘅 banner， 都係呢個嘅天貓嘅雙十一啦。 因為其實即係對於佢哋呢啲所謂網上嘅網店嚟講咧，點解佢哋做咁大 promotion 咧？就係即係分一個餅啊！其實我而家覺得即係成日雙十一就有啲似即係情人節嗰種風氣嘅，就係、是、咁你情人節咧，以前其實本身都係叫做可能陪下女， 嗯， 跟住無啦搞搞下咧，又係變咗做即係一啲賣花啊、 促銷節日、 促銷節日啦，係啦，咁總之又係變成呢個消費咁樣樣， 嗯。 咁跟住，總之，即係其實你香港你真係大小嘅節日，你而家都基本上係可唔可以叫商品化咧？就係話你係因為一個節日，所以你特登要買好多嘢，可能俾唔同人，俾自己女朋友啊，俾屋企人啊，即係俾朋友啊咁樣就，即係要你使錢咯，就係。 我奉旨唔會喎。 係，我都唔會使錢。 因為我銀行嗰個結餘係長期低過500蚊，咁所以係冇錢買嘢俾大家啦。 咁但係如果譬如淘寶嚟講1蚊啊，你可以買，你買唔買？對你有用嘅。 我冇淘寶 account 嘅。 揾人淘咯。 我都冇試過淘寶。嚇、啊！唔係我覺得雙十一如果大家使錢咧，最好咧就係貨77.7。你買 video 嘅節目，就交月費。 唔係呢個唔使雙十一都可以。 係啦，日日都可以。又或者如果真係雙十一嘅，大家可以咧課金去呢個嘅，即係買 poppy 啊。 係啦，咁就其實即係雙十一咧本身咧就唔係呢個乜嘢呢個支那光棍節嘅，係有啲。即係有意義嘅意思嘅，不如我哋請賴佩就同我哋講下啦。 係啦，咁其實就話説咧，即係呢個雙十一啦，係我哋叫做 Remembrance Day 啦，因為中文譯法其實唔同國家都有唔同講法，咁所以都係講翻英文好似好啲咁樣啦。咁其實呢一個日子咧，係主要用嚟紀念翻即係一啲可能因為戰爭，譬如一戰啊、二戰啊，或者可能其他大型戰爭而死咗嘅人啊，或者可能一啲嘅軍人咁士兵咁樣咯。咁而點解叫雙十一咧？知道？ 唔知道。 嗱，咁就係因為其實最開頭嘅時候係因為為咗去紀念即係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嘅，而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咧，佢就係喺11月11日大約朝早11:00嘅時候咧就完結咗咁樣。 嗯，係啦。咁所以就啱啱好揀11月11日咧，就係即係少少終戰紀念嘅意思咁樣。係 啦，冇錯冇錯。咁而即係喺呢個so call 算唔算節日咧？即係好似唔係喜慶，但係又叫 紀念日。 係啦，紀念日啦。咁其實即係世界各地啦，包括譬如可能加拿大啊、澳洲啊、英國啦、美國啦，甚至可能紐西蘭呢啲咧，其實都幾重視下嘅。而特別係可能譬如英國或者係加拿大啦，佢哋係。即係譬如加拿大，佢哋好似係會放成日假嘅。咁而英國咧，佢哋係基本上成日會全國某一個時間咧會一齊默哀，係啦。咁同埋佢哋都會喺譬如西敏寺嗰度咧，都會有啲臨時嘅即係牌咁樣啦。咁有啲 poppy 咁樣去做翻紀悼念咁樣嘅。咁而即係我哋睇翻香港嘅時候咧，咁其實香港係因為以前都係英國老統治啦，咁所以其實都有跟翻呢類方面嘅傳統啦。咁都係一向去到1919年嘅時候，咁就開始咗有呢個紀念日咁啦。咁但係後來就重光之後，即係4-5年之後啦，咁其實就將佢改咗做呢個 Remembrance Sunday 咁樣，咁就係變咗褪咗禮拜日，咁就譬如11月11日佢就11月12日咁，即係禮拜日咁樣啦。咁而香港嚟講就比較少啲人睇啦，同埋都 相對嚟講冇咁重視，因為依家都係即係就咁喺嗰一日，咁喺嗰個中環嗰個紀念碑度咧，咁會有少少儀式，咁其實基本上都冇乜人提啦。 其實係咪因為一戰香港其實都唔係好關事啊？ 唔係，其實點解佢成個 Remembrance Day 咧，佢都係唔止係一戰嘅，其實係唔同戰爭都有咯，即係又或者本身二戰香港本身都保衛戰入邊都有其中一 part 咁樣係咯。 嗯，咁但係即係你頭先講到話 poppy 咧，其實係咩嚟嘅咧？ 啊，呢個正啊，呢個 poppy 啊，英文嚟啊，嘅中文名又唔係叫 poppy 啊，知唔知？ 係，咁 叫咩？叫虞美人花。 喂，呢個咧，我想 show 一張相啦。咁睇啲相可以幫我 show 一 show。 因為中英係對應唔到嘅喎。 係啦，呢個好笑。再過多一張，係啦，即係講起呢個 poppy， 再過多一張，係再過多一張，唔該。咁講起咧，即係好耐，即係講起呢個 poppy 咧，即係呢個中文名咧。咁話説咧，即係2015年嘅時候咧，有單 new now 嘅新聞咧，好鬼好笑。咁佢就話咧，呢、這個就係、是、當時嘅後面依家都係首相死啦， 過咗好多年啦， 係啦， 卡梅倫， 係啦，卡梅倫啦。咁就話佢嗰時咧，即係接近呢、這個Remembrance Day 嘅時候咧，就帶住呢個罂粟花去見阿習總。咁但係咧，其實即係稍微對呢、這個。那個 poppy 有少少認真去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其實他講錯了，不是罂粟花啦。咁點解咁講咧？可以去下一張圖，咁上面咧呢、這個就是罂粟花啦，即係RP 嗰個 friend 啊。咁下面嗰個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平時我哋見到啲人戴。 但其實下面嗰啲同而家嗰啲 logo， 即係襟章嗰啲都爭幾。 好似樣嘅，其實都好似樣嘅。 其實都似㗎啦。 好似樣喎，即係兩塊花瓣咁樣，即係無論係佢哋中間嗰嚿花蕊係啦，又或者可能花瓣嘅形狀啦，同埋花瓣嘅數量其實都好唔同啦。咁但係就因為某少少原因咧，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會搞錯咗呢兩隻花。 咁但係點解會用呢個虞美人花作為呢個紀念 啊？ 一戰將士 嘅象徵。呢、 這個我知啊， 呢、這個你知啊，呢、這個嗱，咁咧點解用虞美人花咧？其實有兩個原因啦。咁第一個啦，就係講緊，即係佢其實係比利時嘅國花嚟嘅。咁佢之前咧就有個地方啊，就叫唔知乜鬼嘢。伊普伊戰爭啊，咁就第二次伊普伊戰爭，總之係呢個就係觸發到一次世界大戰起源嘅地方。咁總之嗰度又即係都叫死咗好多人啦，同埋都真係一個大戰嘅地方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有個加拿大嘅軍醫啊，唔識讀啊個名就John McCrary 啊，係啦，唔上下嘅名啦，係啦。咁又有詩啊，佢叫做。在法蘭德斯戰場 in Flanders Fields 是啦是啦是啦，咁跟住佢就喺首詩入邊咧，咁就好靚啊！首先就總之就講就話呢啲虞美人花咁樣樣就迎風又綻放，咁所以咧，咁啲人就即係覺得呢首詩好有即係代表性，咁同埋再加上又係即係喺比利時，即係佢國花嚟嘅呢一樣嘢，咁跟住就用咗虞美人花就做咗呢個。即係叫做紀念一戰時期嘅一個象徵啦， 即係呢個 In Flanders Fields 呢首詩其實就係、是一首詩係歌頌陣亡嘅將士，咁虞美人花係somehow係即係象徵住佢嗰個墓地當中喺十字架附近陣亡將士嘅靈魂嘅，咁所以呢個虞美人花就係特別係我相信就係 In Flanders Fields 呢首詩嗰個象徵意義比較大啦，因為呢個 In Flanders Fields 呢首詩就好快就走紅咗，作為呢個一戰終戰之後嘅一首紀念陣亡將士詩，咁於是虞美人花咧就係呢首詩當中被抽離出嚟咧，係作為成個一戰嘅象徵，咁即係悼念一戰陣亡將士嘅象徵。咁即係如果大家依家有留意或者係頭先有睇今晚開你波啦，係咪？有睇我哋靚靚 Wendy 姐姐係咪啊？咁啊講波嘅話咧，大家都會發現到咧，每逢到十一月咧，成個英超所有嘅球隊嗰、那個球衣上邊咧，都會係襟住一首一朵啊呢、這個floppy 嘅一朵虞美人花嘅。咁啊啱啱如果是你好像車路士咁嘅藍色波衫咧，咁就會好突出嘅。咁就啱啱見到曼藍從中咧就一點紅咁樣，咁其實就代表住即係成個英國咧人，即係特別係英國人係特別重視呢、這個 傳統啊。 Remembrance Day 嘅，所以就係、是、唔單止係球隊嘅領隊，甚至係佢哋嗰個民間社會，佢哋球其實喺條繩嗰度，大班人佩戴緊嘅，係差唔多成個十一月佢都戴嘅，咁即係好有趣嘅一個一個 文化啦，可唔可以叫做 文化？亦都係一個提醒住我哋，即係英國人係點樣去 treasure， 點樣去重視佢哋陣亡將士。咁係咪要許許廣告咧？我哋 嘅大 pop。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文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好，咁啊又见到赢爆全世界啦，咁啊即系大家都记得多多支持赢爆全世界啦，咁样。 即系你啱先讲到就系即系啲球队佢哋，譬如嗰啲球员会戴 poppy 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留意到咧？其实戴 poppy 系有一种叫做正规啲嘅戴法咁样啦。咁麻烦睇啲水波 show show 张相。 喺个 show 相嘅同时，我想问一问啦。系啊。咁其实佢戴会唔会硬亲自己嘅？ 对上张。 佢如果踢波啊？會硬親自己去踢波嘅， 即係想冚， 有個扣啊嘛，咩一個波散埋佢，一嘢釘釘穿咗啦。 應該唔會咁黑仔嘅。 邊有咁易啊，老細？ 哦，係啦，咁大家睇睇啦，咁就通常嘅 poppy 咧都係有兩塊花瓣嘅，一塊細一塊大啦。咁大嗰塊咧會向下嘅，細嗰塊咧會向上嘅。咁跟住咧，通常如果有綠葉嘅話咧，咁個綠葉咧係要指向大約十一點鐘嘅方向。咁即都係一個指示，就係講話即呢個World War One 就係喺十一點嘅時候就完結咁樣。 我即有個咁樣隱含嘅意思。 係啦，冇錯冇錯。咁同埋就位置上面咧都有少少。限制咧，咁即係其實要靠翻，因為我冇著過西裝啦，咁所以我就唔太肯定個位置，即係指到俾人睇。咁但係其實就喺呢個左襟近心臟嘅位置，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可能有機會會帶Poppy 出街，或者可能之後都會嚟緊參加個Remembers 嘅Sunday啊，咁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啦，咁樣。 咁啊，即係好多人咧，特別係我自己本身咧，即係點樣會留意到咧 ？Remembrance Day 咧，其實都係由睇英超開始嘅，即係點樣？喂，成個月都帶咗唔知乜 Q 嘢花上去咧，咁樣，然之後有你知有唔係隻隻波衫都同紅色襯噶嘛？有啲係真係好九唔搭八嘅，有啲色咁樣，譬如黃色咁樣咧，又襯隻紅色落去，係好鬼核突嘅。咁但係就即係嗰下就開始點樣？喂，點解成個月都帶咧？咁同埋就係會有默哀儀式嘅。即英超如果最近 Remembrance Day 嗰幾場，開賽前會有默哀儀式嘅。咁但係就話即係呢啲唔好講話全民戴襟花啦，亦都唔好講話有默哀儀式啦。香港人似乎到今時今日咧，係真係 Remembrance Day 係唔記得啦，甚至係咧即係到呢幾年咧，就啱啱好似你哋頭先所講，只係記得淘寶光棍節。咁啊，即係你哋點睇呢個現象咧？即係明明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日子，漸漸俾一個好無聊嘅商業促銷節取代。 其實好簡單講啊嘛，因為呢個 Remembrance Day 揾到錢咯。 啱喎。 啊，咁佢賺到錢啊 嘛。啱喎。 啊，咁香港人最睇係咩啊？ 啱喎，就係錢咯。 咪係咯， 買嘢咯。 咪係咯，文化咪嚟得 Q 啊！ 打仗重要定 shopping 重要啊？ 揾錢重要啊！ 又或者咁講，佢哋其實唔知道。香港是有打過仗咯，我甚至都有咁嘅諗法，就係、是、因為其實講翻咧，即係其實有幾多人係會知道香港有打過十八日仗咧？ 即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話咧，你譬如你中學啦，即係我中學都係嘅，其實就你基本上你學歷史咧，香港史就會同你講啊，香港就由一個小漁村一八嘟嘟年開始啊，就慢慢慢慢變咗做一個。好國際大都會啦！ 1842年開埠， 係啦，咁上下嗰啲時間啦， 跟住之後咧，到咗1939定唔知幾時嘅抗日啦，咁樣啦， 係啦， 咁中間其實就 skip 咗好多嘅，三七好意思， 點解會記得啲年份嘅？ 因為我係讀歷史啊嘛，跟住42就3年零8個月啦， 因為3年零8個月啦， 4212 咁其實都係啦，當中即係其實冇乜點樣提及到你，即之前都花咗成四五個禮拜去講嘅香港保衛戰咁樣。咁大家即係啲人會心諗，即係而家出世嗰一代會覺得，喂，心諗屌你關我撚事咩？即打仗我都而家唔打仗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第一就係佢哋其實根本唔知道自己香港係曾經有參過戰嘅。咁第二就係、是、件事其實已經同佢哋太遠咯，完全拉唔上關係。 第三就係話，即係而家其實當時譬如可能一戰二戰嘅老兵其實都即係 touch 真係死得七七八八，咁你未死嗰啲其實都已經九啊零一百歲啦。咁再過多幾年，其實報紙都唔會採訪，都已經冇人可以採訪啦。咁再加上就係話，即係你打咗呢啲嘢，感覺好似好沉重咯。但係喂，大佬買嘢喂一蚊得㗎，係咪好 juicy 先？ 同埋個感覺就係打仗呢啲嘢對自己嚟講都遠啊。即係特別你叫做香港呢個地方，其實你真係講緊對上打仗都可能講緊都幾廿年前。咁你啲人你基本上唔近。 嗰個問題就唔係話遠近嘅問題嚟嘅，因為其實踏入咗二十世紀二戰打完之後，好多國家都特別係叫做發展咗嘅國家，好多地方都冇戰爭嘅。咁當然就係你要理解到就係南美啊，或者係中東啊，或者係非洲，由於二戰之後民族國家開始分裂，然之後就會打好多獨立戰爭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發達嘅國家，比如話香港英國、美國，即係你打越戰咁樣，即係其實喺領土以外打啊嘛。咁你即係講話日本、香港、台灣等等，即係我哋東亞呢幾個國家咧，就真係冇打過仗，即係國家死得大禍啊！香港又變咗國家，即係喺呢啲冇打仗嘅國家，但係你哋會見到大家對於戰爭態度嗰個係截然不同嘅。即係你日本佢即係大家會有批評，有亦都有人會稱讚啦。咁但係至少佢哋會用一個反省嘅態度。右翼就會去參拜靖國神社啦，咁就左翼就反省態度啦。佢至少都要 honor the death， 同埋即係講翻唔同嘅戰爭教訓。咁但係香港人咧係最有趣就係咩咧？啊，三國咧就好撚中意啊，打到飛起，或者打 war game， 打battlefield， 就好撚開心嘅。咁但係即係你要佢哋去睇下香港自己個戰爭史，或者係去睇下唔同國家對於中戰紀念日。唔同嘅話，對戰爭時候嗰個態度立場，或者對於當年戰爭嗰個評價，冇人有興趣。 其實我拉遠少少講啦，其實你覺得即係你啱啱講起三國啦，即係香港人好中意或者好覺得好 juicy 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幾個原因咯，一嚟就係話你嗰本《三國演義》寫得好好，即係當小説咁睇；二嚟就係咧三國無雙好好玩咯。 唔係咁，Battlefield 都好好玩噶。 即係，但你 Battlefield 你因為三國無雙，你係代入咗嗰個武將嘅角色入邊啊，你會去真係想知道哇，究竟呢個武將發生咩？但係你如果你話 Battlefield 嗰啲 game 咧，你代入你只不過係個士兵咧，你覺得打完就完噶啦嘛。 唔係咁可以打戰略 game 嘅，有戰略 game 嘅，即係其實我好期待咧呢個世界會出隻 game 咧，就係講即係當年如果麥克阿瑟咧。即係你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啊！我肯定你知道我講乜嘢。 我都唔知 道。即係當年咧就打越戰，唔係打越戰，打韓戰。韓戰咧咁，然之後咧咁啊，即係中國人民志願解放軍，就去援韓啊嘛。咁於是就係、是、即係中美就喺韓國打咗一場叫做代理人戰爭啦。咁即係當年咧係負責打韓戰嘅General MacArthur咧。我唔知道有冇讀錯，好似英文叫做麥克阿瑟，即係麥克阿瑟咧。咁曾經提出過咧，就核平中國嘅 核平， 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抌核彈落中國度，因為當年咧就係核平咗美係日本啊嘛，即係炸咗兩粒，跟住日本投降啊嘛。當年中國派呢個志願解放軍入韓國援助呢一個北韓打嘅時候咧，麥克阿瑟嗰陣時係統領亞洲戰線嘅。曾經係向上提議過咧，係喺黑龍江一帶咧抌 N 粒核彈，將黑龍嗱即係嗱你大家攞翻個中國地圖出嚟睇，中國我哋成日都係一隻公雞嚟噶嘛，咁於是咧就係黑龍江嗰度就係嗰個雞頸，就雞頸嗰度，咁你炸斷咗條線咧，佢就冇方法可以由陸路入到去北韓，入到去韓國支援，咁嗰陣時麥克阿瑟就提議話：喂，我抌一條核彈封鎖線落去，炸到嗰度變不毛之地。咁然之後，中國解放軍就只能夠投降，或者就過唔到嚟。然之後過咗嚟嘅就喺原地俾我哋包圍啦咁樣。咁然之後嗰陣時就得唔到上層嘅認可，然之後就將麥克阿瑟撤職。咁然之後麥克阿瑟即便係俾中通撤咗職都好咧， 回到去美國咧，都係俾人英雄式歡迎嘅，即係其實嗰陣時好多美國佬都贊同佢嘅政策嘅咁樣。咁即係你講話你其實你睇呢歷史咧，係唔係即係比起三國史無趣咯？我就唔覺得係嘅、 嗯。 真係我覺得喂，你關羽早死遲死，你三國都要統一㗎啦，即係難聽嗰句。喂，但係乜黑亞瑟炸唔炸落去黑龍江，即係對於現代嘅發展好大影響嘅喎，係嘛？咁但係即係似乎咧。我哋現代人就真係冇乜興趣去研究呢啲好近代歷史啊，咁啊都係幾可惜嘅一件事嚟。係咯。 因為個問題就係連以前啲歷史都唔知啊嘛。 係咯。係 咯。 譬如何君啊嘛。 可以有想像。 你睇下何君就知道咧，香港人咧係對歷史係真係冇興趣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望住何君，我就永遠都提醒住自己咧，即係我自己有興趣啲事咧，就唔代表大家都有興趣嘅，即係。即係我哋平時咧，各位觀眾唔知道，其實咧佢喺鏡頭面前咧已經好收斂。我哋私底下飲酒咧、吹水咧，何君嗰啲歷史觀咧真係嚇撚死你啊！嗱，問下各位觀眾，邊個斬白蛇起義啊？ 我講咗好多次， 邊個斬白蛇起義啊？各位觀眾，嗱，何君就係、 是、 勾踐咧就斬白蛇起義。刘邦就卧薪尝胆，唉死命！ 我又要讲多次个故事，点解会咁讲咧？啊，嗰阵时我就搞错咗。 喂，唔系啊，唔系啦，够钟啊，够钟啦！好，我哋下个礼拜二同样时间夜晚十点咧，就翻嚟继续支持呢个谁主香港。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即系再提一次呼吁，就系、是。 臨走之前咧，唔記得咗。咁咧，即係係啊，唔係幫我 show 最後一張。 係最後一張圖，唔該。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都呼籲下啦，即係因為啱啱都講到話有呢個 Remembrance Day 嘅。咁其實咧，即係我喺 Facebook 都見到有個event 咁樣啦。咁就係11月12日，咁就一樣喺翻中環紀念碑嗰度咧，會有個 ceremony 嘅。咁大家就即係睇下會唔會都出席啦。咁樣咁係啦，大家可以自己睇睇。 就11月12日咁嘅一個紀念儀式咁樣。係 啦。 咁啊，即係。呼籲大家出席啦！咁啊，即係今節咧就嚟到尾聲啦。咁啊，再次呼籲大家咧，交月費啦。咁啊，唔支持誰主香港都支持下呢一個贏爆世界，唔係贏爆全世界啦。咁就算係即係唔支持我哋嘅節目都 支持， 都支持 My Radio。咁啊，即係再提一次就 My Radio， 始終都即係叫做我哋冇收任何特別嘅大水喉咁樣，嗰個財政都好緊絕，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樣。咁好啦，下個禮拜二同樣時間夜晚10點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